9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此时大家收听到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因为这首交响诗必须有好的音响，你可以听出其中每个声部、每个声部的强烈的戏剧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卡拉扬，被誉为指挥皇帝的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的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的生涯》。卡拉扬的这个录音呈现的是强韧性和戏剧性，而且每次我听到这个和声的时候，理查施特劳斯的这种和声的感觉，其实有很长时段好莱坞的一些音响还有包括电影音乐受此影响很深，因为包括 Stanner 都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学生呢。你像比如说《乱世佳人》，还有包括《金玉缘》等等，这些过去的老电影其实都是有着理查施特劳斯的和声特点。像这样的作品你在家听录音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在现场来听到这种整个的乐队交织起来的这首《英雄的生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想，哎，今天的古典流行要聊什么，我们来说什么，听什么，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节目是先从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开始的，而今天的节目内容其实也延续了昨天的今日古典的内容，想来和你聊聊古典音乐方面的，我们来听听世界的声音。接下来呢，我想和你说说有一位在柏林爱乐时代的首位女性演奏家最后一次随团巡演，而且呢卸任退休。从1882年到1982年，在整整10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知道柏林爱乐是在世界管弦乐团当中做头把交椅的，但是柏林爱乐从未出现过一位，当时啊是1882年到1982年这100年间从未曾聘用过一位女性音乐家。很多朋友说，哎，不会啊，我是指的是乐团的成员。世界上呢并没有任何一条条款限制柏林爱乐的演奏员仅是男性，但是整整的100年时间里，没有一位女性能够顺利通过柏林爱乐的考核，又或者说根本没有一位女性有勇气来尝试。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插曲，我一会儿还大家来分享。直到她，一位年仅20多岁的小姑娘叫做冯德莱纳·卡鲁佐来到了柏林爱乐乐团。那是在1982年6月23号，这位20几岁的年轻姑娘拎着小提琴盒来到了金光闪闪的柏林爱乐前。那时候那里还是离柏林墙不远的一片荒地，她想要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演奏小提琴，而那时在乐队掌权的正是当时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卡拉扬。这一天，卡鲁佐在柏林爱乐的大厅里演奏了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还有莫扎特第5小提琴协奏曲。而当时柏林爱乐，你知道要进入一位成员是大家要乐团的成员集体投票，而当时没有一位柏林爱乐的成员反对他加入这个乐团。 听柏林爱乐，听卡拉扬，一定也会听这样一系列的曲目吧，像刚才的英雄生涯以及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也都是柏林爱乐和卡拉扬代表的曲目。这样简洁的方式，这样直击你心的方式，这是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刚才说到，在1982年6月23号，当时20几岁年龄的一位小姑娘，她就是马德莱娜·卡鲁佐，她来到了柏林爱乐。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地，刚才说到离柏林前不远的一片荒地，她想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演奏小提琴。这一天，卡鲁佐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奏了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和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没有一位柏林爱乐成员反对他加入乐团，她也是百年来柏林爱乐的第一位乐团的女性成员。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后来从1982年9月1号，那其实在乐团的成员加入柏林爱乐之前呢，还有一个试用期，他是在82年9月1号正式加入柏林爱乐的提琴声部，成为了柏林爱乐乐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成员。陪伴了乐团近40载，历经了乐团从卡拉扬时代起的4位首席指挥。那我想问问大家，从卡拉扬开始到现在有4位指挥，都是哪4位呢？来不及听到大家的回应，那我先说说。像1989年，克罗迪奥·阿巴多当选了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2002年，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担任了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而在2019年，基里尔·别特连科接任了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每位指挥其实都有不同。像卡拉扬与柏林爱乐长达34年的合作中，将柏林爱乐打造成了一支兼具艺术性、统一性，并且频繁录制音响、演出、音像制品的乐团，而且让柏林爱乐进入了世界乐团的首席的交椅。1963年10月，柏林爱乐正式迁入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柏林爱乐音乐厅。北京乐广播也是多次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给大家转播过柏林新年音乐会，就是在这个六角的音乐厅里。在1967年，卡拉扬还率领柏林爱乐创办了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而其实在1979年，卡拉扬也率领柏林爱乐首次在中国演出。而1989年以后，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当选首席指挥，他与当代的作曲家们合作，进一步拓展了乐团的曲目范围和艺术风格。那在2002年，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担任柏林爱乐指挥期间呢，利用数字音乐产业推广乐团。在2009年，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上线。其实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以后要听到柏林爱乐的现场直播的音乐会，也可以找一找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而2014年，那其实辛拉特与柏林爱乐创立了独立厂牌柏林爱乐乐团唱片。2012年，西蒙·拉特率领乐团在萨尔斯堡音乐节进行了谢幕演出。那萨尔斯堡音乐节呢，随后由维也纳爱乐来接班。而西蒙·拉特于在2013年创办了巴登巴登复活节音乐节，这个变成了现在柏林爱乐的主场音乐节。 观众可能你要失望了，他说小鱼老师，今天音轨里有没有热烈高亢的歌曲呢？太困了，我要大声的跟着唱一下。今天的音乐都很文艺了。其实一开始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我觉得如果爱听古典爱听管弦的你们来说，也许会觉得热血沸腾，反正我听了每次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热血沸腾，尤其要说下面的内容的时候。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好朋友来发言哈，小老头发了这个睡莲，说是中科院北京植物园，还真查了一下，北京植物园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全称是北京植物园。那其实我看到你发的睡莲哈，也是这个植物园水生植物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还在，还有哈。因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像中科院把这个水生的睡莲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然后他把这些植入到了植物园内。我觉得大家趁着这个，虽然夏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初秋的时节，很快就要进到中秋了。那在音乐中，我们也感受到那些植物的美好，花儿的美好。而说到这首作品，大家都知道，这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而著名的第二乐章单簧管协奏曲，这一首是莫扎特完成的最后第二部作品。那这部作品的手稿已经丢失，但是在今天一开始我们说到柏林爱乐的首位女性的演奏员乐团的成员退出职业生涯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为什么带来这一首呢？这个也是有故事在其中的，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刚才提到了柏林爱乐的首位女性的演奏员，其实不包括试用期的话，应该是她，单簧管演奏家萨宾梅耶。这里也听到就是萨宾梅耶演奏的单簧管作品，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说到这首作品，大家为什么熟悉它？其实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小说来进行的剧本。我矗立着，凝视着他们，一种曾萦绕在脑际的幻觉又浮现出来。要离开的不是我，在我的感知中，我没有离开非洲，而非洲正在缓慢地庄重地从我身边离去，宛若退潮时的大海。经过我面前的队伍，实际上是昨天前天那样的健美充满活力的年轻舞蹈家，在我眼前衰老，一去不复返了。这段文字选自走出非洲。这部电影是由西德尼·布拉克来执导的，我们都知道梅丽尔·斯特里普、罗伯特·雷德福等主演的这样的剧集传记片，而它是根据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蒂内森的小说《走出非洲》改编而成的。我们可能会想，在苍茫的非洲大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优雅的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我觉得这首协奏曲的出现，一方面是故事的剧情的原因，还有刻画人物。我经常说，当语言停止尽头的时候，音乐出现了，它出现的目的也是造成各种戏剧性的对比和融合。当这种自然甚至狂野的景象与这种优雅的经过有修养的音乐在一起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违和感，而是很好的融在一起。 John Barry 走出非洲。

惑住了。而刚才也提到，在这部电影当中，走出非洲会出现了很多的古典音乐，像两个人用留声机引诱狒狒的时候，播放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西游曲。草原的夜晚共进晚餐是莫扎特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更多的是 Karen 坐在庄园里静静地等待丹尼斯的到来，陪伴他的就是这一首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二乐章。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将单簧管如丝般的清新音色与莫扎特开朗的性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跨越一下，来听听第一乐章。这首作品虽然是莫扎特倒数第二部作品，但是就好像今天的天气有阴天，但是阳光之后其实也会出现，然后又漂浮着几朵云彩。这是莫扎特一生中最后的作品，好像是山顶上那种灿烂的阳光时隐时现。那话说，刚才我们从上半时段说到柏林爱乐的第一位女性的乐团成员退休40多年的乐团生涯，到现在这首单簧管协奏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我在想，在讲一个故事之前，总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引子。那我们在了解了刚才的那首单簧管协奏曲，那其中的单簧管的演奏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萨宾梅耶。在1982年9月1号，卡鲁佐正式加入柏林爱乐乐团，而今年呢是卡鲁佐的迎来自己的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乐季。1982年，刚才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又是萨宾梅耶的演奏。那其实萨宾梅耶也和卡鲁佐，我觉得也有着间接的关系，因为要说严格说来，在柏林爱乐乐团加入女性的演奏员，其实萨宾梅耶要比卡鲁佐在前。但是就是因为萨宾梅耶，卡拉扬与他的天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事情是这样的，萨宾梅耶是一位优秀的德国女单簧管演奏家，她的演奏技巧非常强，又富有刚柔相济的独特性，而且演奏的声音也很独特。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她的演奏。萨宾梅耶呢，他演奏的技巧而且音色很特别，而他处理独奏乐段的时候往往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长得很漂亮。事实上呢，萨宾梅耶后来也成为了一位十分活跃的单簧管演奏家。而在当时他小的时候，很小，刚才也说和卡鲁佐差不多同样的年纪， 但是他更年轻而且更优秀。卡拉扬呢对萨宾梅耶的演奏非常欣赏，并且希望将他提携进入到柏林爱乐乐团。当时呢，卡拉扬对柏林爱乐乐团的单簧管演奏员有着不满的情绪，因为他们照本宣科演奏的谱面的音符呢本领一流，而缺乏这种创新的意识，非常差，几乎说可以完全没有卡拉扬想要的那种音色。而梅耶呢，他的演奏正好和卡拉扬所期望的那些音乐的感觉，那些创新精神一拍而合。那也是1982年，我猜想应该在卡鲁佐之前，因为要是没有萨宾梅耶的话，卡鲁佐的这个面试不会得到那么一致的认可。因为柏林爱乐的这种方式啊，乐团的方式评审的记录是很特别的，因为他们乐团要全部的成员来投票。而卡拉扬让萨宾梅耶进入乐团，那有一个适应期，结果萨宾梅耶遭到了乐团成员，尤其是单簧管席位的一致的反对，认为萨宾梅耶的音色不符合，和乐队完全不同。而卡拉扬呢，无论如何也希望要梅耶进入乐队，让他直接担任单簧管首席。这样的举措引起了柏林爱乐的强力的反弹，于是呢，乐团拒绝聘用萨宾梅耶，理由很多，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梅耶是女性，当然更多的原因还是就是和乐队的音色不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因为事实证明梅耶后来虽然进入了柏林爱乐，当时进入了试用期，但是他的音色的确与单簧管声部的声音音色非常不统一。就像我们说，在大家一位好的歌唱演员可以唱合唱吗？那不一定，首先要以合唱的音色为融合。而这样由于乐团的同源呢不能够成立，而且当时呢梅耶当时还可以以性别歧视为由向法院提出了诉讼，然后还有当时呢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宪法诉讼，但是当时呢不可能像现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乐团当时拒绝聘用了梅耶。这个举动令卡拉扬非常恼火，觉得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乐团竟然在晚年的时候如此不给他面子，这个理由还如此他认为是愚蠢，因为女性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所以当卡鲁佐去考团乐团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乐团成员一致同意？因为卡鲁佐并不是乐团的首席，刚才我说了只是进入了提琴声部，所以在那个时候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在一番闹腾之后，卡拉扬和乐团都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双方都没有好处，于是1984年卡拉扬主动提出与乐团和解。他有2年的时间与乐团几乎不指挥乐团，表面上的危机虽然是缓解了，但是如果不谈这些面子啊利益上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完全是不同的。当然从此以后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就有了裂痕，而梅耶也离开了柏林爱乐进行了自己的发展。事实证明梅耶是一位很好的单簧管演奏家独奏家，但是他真的擅长进入乐队吗？也许乐团们是对的，但是如果要进行单独的首席和单独的乐段的演奏呢？卡拉扬也不见得有错。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又进入到了刚才提到的梅耶演奏的这个部分。 Thank you. 在说什么。大同说了，帝王式的指挥家卡拉扬，你带着以前的想法呀。小老头说了，在欣赏这首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时，总想象在宁静的夜晚，明亮的月光照耀在铺满雪花的大地上，任由思绪随着音乐的旋律唱响。而我拍了一张阳光进入直播间的照片，每年这个时候，当阳光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拍照，因为太少了，一年之中也就那么几天呀，所以发到了音乐会里，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中共赏美好的音乐风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带来了几首布列爱乐的其他的历任指挥们带来的音乐，那我们不妨听一听不同的感受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现代的布列爱乐，这是在西蒙拉特旗下的布列爱乐，演奏的是马勒第六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曲。 Thank you.